第58集，傅云宪说：“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。” 许苏由怀疑变为笃定，声音都在发抖。 你早知道曲令真的杀了邹杰的老婆，却不告诉我。 傅云宪与后视镜里的许苏对视眼，很深很久的一眼，却没有说话。他又打方向盘让宾利缓缓驶入温榆金庭。许苏连着问了几遍，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？ 傅云宪把车停入停车位，扭头冷淡地看着他。 这很重要吗？ 这种事不干己的态度坐实了他的猜测，傅云宪就是故意的，故意容他参与，诱他深入，再令他赢得自以为是，输得体无完肤。停车，开门，下车。傅云宪往傅宅大门方向走，人尚未走远，一同下了车的许苏突然自他身后一跃而上，骑在他的背上。得了失心疯般，许苏猛一低头，一口咬上傅云宪的耳下侧颈，牙与肉亲密接触，不遗余力。傅云宪顺势怒了，低吼一声，试图把许苏从背上掀下来。许苏四肢并用地牢牢攀附着他，仍死命咬着不松口。他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好看，滑稽的像猴，但这个世界乾坤颠倒，善恶不分，人人都挺滑稽。 傅云宪挣了几下，才把背上的小子甩下来， 将他摔在地上，直接用身体压制。许苏后背着地，撞得头晕眼花，牙上的力道未泄，混乱中咬破了自己的舌头， 糯米白牙间顷刻阴出些许血丝，瞧着特别狰狞。 许苏吐得腹部空空，全身乏力，唯有一口牙还算利索。他没消停片刻，又扑上去张嘴咬住傅云宪的手臂。傅云宪从来不是好脾气的人，抬手欲甩许苏一个嘴巴，却在手掌触到许苏脸颊前一秒生生刹住，因牙齿用力，两腮绷得极紧。许苏一边咬人，一边瞪眼盯着被咬的人，那眼神跟受了莫大委屈的小孩似的，拧巴着跟大人较劲儿。傅云宪皱了皱眉头，举在半空中的巴掌又放下去，任由许苏扒着他的手臂狠命地咬，自己攥紧了拳头，忍着疼。咬爽了，气撒了，许苏总算满足地松了嘴。傅云宪略略低头，微微眯着眼看着许苏。半晌枪来剑往的对视之后，他说：“ 律师的正义是程序正义，程序正义远比实体正义重要。如果你不懂，我来教你懂。” 许苏仍然似懂非懂，不明着回答，却又去抓傅云宪的胳膊，忽地看见对方小臂上深陷的齿印。先前他只顾发泄，下口是真没分寸，没意识到自己居然生生扯掉对方小块皮肉。许苏气急又懊恼，心疼又心惊，脱口骂道：“ 属狗的东西，牙齿那么厉害，怎么不去吃屎啊？” 骂自己还骂得这么理直气壮，傅云宪终于笑了。 翌日，傅云宪没进所里，文俊通过电话把手头的工作言简意赅地汇报了一下， 又对傅云宪说：“ 贺小仆正巧来这里办案，他不敢直接找你，问我能不能来拜见你。” 贺小仆是傅云宪的徒弟，既机敏又勤奋，也能忍得这个师傅的恶劣脾气。只是前两年经何祖平号召去法院门口集体抗议，大搞律师界的行为艺术，被傅云宪毫不留情地撵出了军汉。如今自立门户，南下发展，也干得不错。 他现在在南边职业。 得到文君的肯定答复之后，傅云宪说：“ 正好，你让他今天就来吧，我手里有个案子要交给他。” 一般各地法院、检察院若有重要的人事任免事项，文君都会搜罗起来告诉傅云宪，倒不为攀关系或者行不法之勾当，而是知己知彼，方便日后更好的办案。他汇报了几个听来的消息之后，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 还有， 咱们市检二分院的公诉处处长要升副检察长了。 市检二分院。 傅云宪回忆了数秒钟，问：“ 唐一川。” 对，那个上过电视的唐一川，那个长得非常帅的唐一川。 文俊一把年纪还跟追星的小女孩似的，语调夸张，隔着电话似也能看见他满目的春情，满脸的嗤笑。傅云宪问：“ 定了。” 文俊道：“ 出任前已经公示了。” 这么年轻就升副检察长？ 唐一川三十出头，比傅玉志还小一岁，这个年纪的正处已不常见。再进一步，纵然是阅官无数的傅大律师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微微皱眉，半晌才说：“ 这个唐一川不简单。” 电话刚挂，铃声又起，但这回不是傅云宪的手机，而是许苏的手机，就搁在厅里的茶几上。傅云宪走过去，拿起看了一眼，来电显示的名字是女神。傅云宪搁下了许苏的手机，铃声响了好一阵子才停，且消停不过五分钟又响起来，来电者始终都是那位女神。傅云宪接起了电话，问：“ 哪位？”“ 我啊，蒋璇。我们所长让我问问，跟你们军案警律合作的事情有没有眉目？” 蒋璇性子急，一气儿说了好些，才反应过来刚才的声音不是许苏。他有些忐忑地问：“ 请问您哪位？”“ 我是傅云宪。” 傅云宪淡淡道：“ 傅律师，我有事， 大概久闻傅云宪大名，蒋璇声音明显一抖，结巴半晌，竟是再没有说出一个字。“ 晚些时候你再打来。” 这种反应见得多了，听见电话那头久没响动，傅云宪直接挂了。阿姨正在准备早餐，傅云宪碳水化合物一向吃得很少，一般早餐也就是熏肉、鸡蛋、蔬菜和咖啡。阿姨按照惯例在灶台前操持，又问要不要给许苏准备一份。傅云宪示意不用，倒真像叔叔照顾侄子般贴心，道：“ 许苏吃什么？我来做。” 那厢许苏一觉睡到下午两点半，被午后的阳光烤得屁股发烫，才悠悠然醒转。他起床冲澡洗漱，继而又满屋子乱跑，好不容易找了药箱，准备下楼替傅云宪处理被自己下嘴狠咬的伤口。楼梯刚走了半截儿，许苏就听见楼下传来交谈的声音。显然有客，他止住下楼的脚步，只悄悄从楼梯间探出一点脑袋，一看，熟人。傅云宪职业至今也就带过两个徒弟，一个叫陈志，人极聪明，但不堪忍受傅云宪的恶劣脾气，许苏进所没多久他就走了。后来听说在一次办案过程中喜结良缘，与那富家千金双双出国，而今已经不干律师这行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贺小仆，和陈志相比资质稍显一般，但胜在为人踏实，做事细致，忍耐力更是强悍，前些年才被傅云宪赶出军汉。